那么在视图上，计算机用户看见的是为其屏蔽了数据类型细节的一组应用程序或者是应用程序界面。以此类似，视图层上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定义了数据库的多个视图，数据库用户看到的是这些视图，也就是一部分实际数据。除了屏蔽数据库的逻辑层的细节以外，视图还提供了防止用户访问数据库某些部分的安全机制。例如，能够看到客户账户信息的用户就不一定能够访问内部银行内部员工的工资信息。